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山中暗箭躺辟邪，路遇丐帮小豪杰，运筹谋划解机密，胸有成竹再赴约。 楚留香倚着树干喘了半天气，正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突然听到了一阵沙沙的脚步声穿林而来。回头望去，只见两个十三四岁的叫花子笑嘻嘻的从这边走过来，两个人穿的虽然是破破烂烂的，神情却是高高兴兴的。左面的是个小麻子，大大的眼睛，满脸都是调皮捣蛋的样子。右面的是个小秃子，看来比小麻子还要调皮十倍。两个人的身法都很轻灵，武功的根基显然是不弱的。楚留香这一生简直没有看到过比这两个小叫花子更令他愉快的人了，他也从未想到叫花子居然能够如此可爱。那个小秃子儿跟小麻子儿也瞧到了他，两个人一起停下了脚步，四只大眼睛瞪着他滴溜溜的乱转。楚留香向他们笑了笑，两位小兄弟，脚下的功夫不错呀，不知可是丐帮的门下呀？小秃子眼珠一转说：“ 为什么要告诉你呀？” 楚留香笑着说：“你们能带我去见此地的龙头大哥吗？” 小麻子眼珠也转了转说：“我为什么要带你去呀？” 楚留香说：“我叫楚留香，我想他一定愿意见我。” 小麻子说：“楚留香，楚留香是什么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脸上已经挨了小秃子的一个耳光了。他大声说：“ 你为什么要打我？” 小秃子扮了个鬼脸说：“ 你要是连楚香帅都不知道，就该挨十个大耳光，都嫌太少了。” 小麻子捂着脸，眼睛忽然亮了。 什么？楚香帅？你说的就是那位道帅叶留香，威名震八方的楚香帅？ 小麻子说：“ 哼，除了这位楚香帅，哪还有第二位楚香帅啊？” 小麻子啪又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说：“ 我的妈呀！” 锅里炖着狗肉，香得要命，世上纵有不咬叫花子的狗，也很少有不吃狗肉的叫花子。这正如喝酒的时候可以不吃狗肉，吃狗肉的时候却绝不能不喝酒。叫花子、狗肉、酒好像是永远不能分开的。破庙里有十来个叫花子，衣衫虽破烂，神情却绝不萎缩，一望而知必定都是丐帮子弟。这些人的背后大多背着两三只麻袋，其中只有一个黝黑短小的少年乞丐身后的麻袋有六只，腰上还插着个黑铁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楚香帅后来才知道，他 叫小火神，正是此间的龙头老大。此刻数十双眼睛都在望着楚留香，那目光之中充满了敬畏和眼目的神色，也有几分亲切的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楚香帅那是丐帮的朋友，这也是每个丐帮子弟都引以为荣的事。小火神正陪着笑说： 弟子们早已久仰香帅的大名了，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今日居然能真的有幸见到香帅的大驾，这实在是天大的喜事啊。 楚留香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这个时候正倚在神案前喝着比人参汤还滋补的狗肉汤，他微笑着说：你们呢现在欢喜，以后只怕连讨厌都来不及了。他又喝了一口狗肉汤接着说：因为你们请我吃肉啊，我却是来给你们找麻烦的。 小火神愣了愣，痴痴地说： 怎么，难道兄弟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香帅了吗？ 楚留香笑着说：你们怎么会得罪我呢？只不过是我有几件事情要麻烦你们。 小火神松了一口气，展言说： 香帅对丐帮恩重如山，莫要说我们效劳做事，就是要我们跳河我们也照跳不误的。 丐帮门下虽然多是血性男子，楚留香知道若是对这些人讲客套话，就显得自己是伪君子了，当下正色道：好，第一件事，我要你们去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叶公子，据说是在京城混的，但我想这几天他必定也已经到了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打听出他落脚在什么地方，究竟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还有人跟他同住。 小火神听楚留香说第一件事情是要他们去打听这个叶公子的近况，不由得笑着说： 小帅放心，打听消息那正是我们的拿手本事，只要世上有这个人，我们就能刨出他的根儿。 楚留香说：好，还有第二件事情，我要你派几位兄弟去盯住薛家庄的二公子薛斌和薛家庄里的一个老奶妈叫梁妈的，无论他们到哪儿去都要盯住他。 这也办得到。 楚留香说：第三件事，我希望你能想个法子将丁家双剑的丁老二骗回家，这两天他也到这里来了，就住在至悲山庄。 小火神想了想说： 这件事情也包在我们身上，一定替香帅办好。 楚留香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说：好啊，可这个第四件事可就困难了。 只要香帅交代下来了，再困难我们也办得到。 好，今天晚上我要你们陪我去挖坟。 听到这儿，小火神才真的愣住了。香帅的主意难道打到死人的身上去了？小火神眼睛发直，简直就是哭笑不得了。 小秃子说： 怎么，老大不敢去啊？我去。 楚留香笑了：你真敢去？ 要是别人叫我去挖人家的坟，我不打他十七八个耳光才怪呢。但是香帅你要我去挖坟，我就去挖坟。 啊，那为什么？小秃子眨了眨眼睛： 因为我知道香帅绝不会要我们去做坏事。 小麻子说：不错，我也去。 小火神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哎呀，看来这两个小鬼比我还要懂事，比我还要知道好歹。 香帅，你要我们什么时候去挖坟，我们就什么时候去。 好，今夜三更。 他拉起来两个孩子的手，笑着说：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有时我也会带你们去做坏事的。等两年你们长大了以后，我一定来找你们去痛痛快快的喝几杯。 还要找两个小美人替你们斟酒呢。 这些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总比挖坟有趣儿啊。楚留香居然拿他们当朋友，居然要请他们喝酒， 小秃子跟小麻子几乎开心的就要发疯了。楚留香忽然说： 你们今天本来是 想到那个小屋去的吗？ 小秃子说那个小屋里有两个很大方的人，他第一次遇见他们就给了他一两多银子，第二次又是七八千。 小秃子说： 可是我们不是故意去敲竹杠的，第一次我们是到那里去捉蝴蝶的，遇见他们从那个小屋里出来，他们硬要给我们银子嘛，我们就只好收下了嘛。 小麻子说： 那第二次呢？难道不是故意的？ 小兔子瞪了他一眼，笑着说： 以后我只不过时常都去逛逛就是了，我从来也没有去敲过他们的门，也不是每次都能遇上他们的。 小麻子撅了撅嘴说： 还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自己去了十七八次了才叫我。 小兔子说： 我呀，我是怕你长得太丑把人家吓跑。 小麻子叫起来说： 啊，我丑，你美吗？嘿，秃不秃，赖葫芦。 楚留香也笑了，但眼睛却发着光。 他说： 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吗？ 两个人都很年轻，穿的都很漂亮，一看就知道，那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和少爷，但是对人，挺和气的。 他们长得是什么模样？ 两个人长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难看哦，尤其是那个姑娘，一笑两个酒窝，美极了。 那要是下次再看到他们，认得吗？ 当然认得呀。小兔子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无论谁对我有好处，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楚留香拍了拍他的肩头说：好， 好极了。 天还没有黑， 石秀云就已经在等了。他既不知道楚留香为什么要约他在这里头见面，更想不到自己会在亲姐姐的坟墓前要和一个陌生的男人约会。但是石秀云还是来了，他没有吃晚饭，他的心就已经飞到了这里了。 刚提起了筷子，就恨不得把饭一口都扒光，然后他就站在门口等天黑。左等天也不黑，右等天也不黑。他常听人说，到了秋天就会黑得早一些了。 幸好这个地方很荒僻，终日也瞧不见人影，所以他一个人站在这里痴痴地等，无论多久，那都不怕被人瞧见。 看着自己姐姐的坟，他心里本该发酸的，发苦的，可是现在他只要一想起了楚留香，就觉得心里头甜甜的，把别的事情都忘了。 脚还是有些疼， 他已经把楚留香替他包伤的那块丝巾悄悄地藏在了怀里，悄悄地换了一双新绣花鞋。姐姐刚死没几天，她就穿上新的绣花鞋了，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不对，可实在是忍不住。她把这双新绣花鞋脱下来好几次，最后还是穿出来了。她觉得楚留香的一双眼睛总是在看她的脚，她觉得自己一穿上这双新鞋子，那脚就显得特别好看。 天越来越黑了，风越来越大了， 他却觉得身子在发着热，热得要命。他为什么还不来呀？会不会不来了？他咬着嘴唇，望着刚刚升起的新月。月亮升到树这么高的时候，他要是还不来，我就绝不再等。可是月亮早已经爬过了树梢了，他还是在等。他一面痴痴的等，一面悄悄的恨，就算来了，绝不理他。可是一瞧见楚留香的身影，他就什么都忘了，忘的是干干净净。他飞也似的迎上去了。楚留香终于来了，可是还带来了很多人。石秀云刚跑出了两步就又停下来了。楚留香正在对着他微笑，笑得那么温柔。可是你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人来呢？石秀云咬了咬牙，扭头就走。他希望楚留香追上来，可是偏偏听不到脚步声。他忍不住放缓了脚步，想回头去瞧，却又怕被人家笑。他又是生气，又是伤心，又有些着急，有些后悔，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突听身旁有个人在笑，楚留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追上来了，正带着笑瞧着他呢。笑得那样的可爱，又是那么可恨，像是已经看透了他的心事。石秀云的脸红了。楚留香没有追来的时候，他想停下来；楚留香追上来，他的脚步就又加快了。他低着头从楚留香的面前冲过去，但是楚留香却拉住了他，柔声说：“嗨，你要到哪儿去啊？”石秀云咬着嘴唇，跺着脚说：“放手啊，让我走。既然不愿意见我，为什么又来拉我？”“谁说我不愿意见你？”“那就算我不愿意见你好了吧，让我走。”“你既然不愿意见我，那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我啊？”石秀云的脸更红了，眼圈也红了。他跺着脚说：“不错，是想见你。你明知我一定会在这里等你，所以你就带这么多人来瞧。瞧你多有本事，到处都有女孩子在等你。”楚留香笑了：“其实我也不想带他们来的，但是有件事却非要他们帮忙不可呀。”“哦，什么事啊？”“我要他们把这座坟墓挖开来瞧瞧。”“什么？什么？你疯了？为什么要挖我姐姐的坟？”“这不是你姐姐的坟，要是我猜得不错，这是一座空坟。”“谁说的？我明明看着他们把棺材埋下去的。”“他们虽然把棺材埋下去，但是棺材绝不会有人。”他轻轻地抚着石秀云的手，柔声说：“我绝不会骗你，否则我就不会约你到这儿来了。只要你肯等一等，就会知道我说的话不假。”棺材里果然没有人，只装着几块砖头。冷月荒坟，秋风瑟瑟，冷清清的星光照着一座挖开的新坟，一口薄薄的棺材，而棺材里边却只有几块砖头。死人到哪儿去了？难道他已经复活了？石秀云的全身都在发着抖，她终于忍不住嘶声大喊：“我姐姐到哪儿去了？我姐姐呢？她怎么会变成砖头了呢？”凄厉的呼声带起了回音， 宛如鬼哭，又宛如鬼笑，四下荒坟之中的冤鬼似乎都一起融入了黑暗，在向他嘲弄。就连久走江湖的丐帮弟子，那心里都不禁泛起了一阵寒意。楚留香轻轻地搂住了石秀云的肩头，说：“你有没有看到他们将你姐姐的尸身放入棺材呢？”“ 看到的呀，我亲眼看到的。”“ 那钉棺材的时候呢？”“ 嗯，那盖棺材的时候我不在呀，我本来是不想离开的，可是二婶怕我悲哀过度，她一定要我回房去。”“ 嗯，是你二叔钉的棺材。”“ 嗯， 现在他人呢？”“ 我姐姐落葬后的第二天，二叔就到省城去了。”“ 干什么去了？”“ 去替薛家庄采办年货。”“ 采办年货？那自然是一件很肥的差事啊。”楚留香的眼睛亮了。“薛家庄的年货是不是每年都由他采购啊？”“ 往年不是。”“ 哈哈哈，往年不是。” 楚留香的嘴角露出了一丝难测的笑容，他喃喃地接着说：“ 今年这个差事却忽然就落到他的头上了。有气儿，有气儿，这件事的确有趣儿的很。” 他忽然问：“ 这个差事是不是薛二公子派给他的？”“ 嗯，不错呀。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更认为姐姐是被他害死的嘛。他为了赎罪，才把这个差事派给我二叔的嘛。”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哎，只怕不是为了赎罪。”“而是……”“ 是什么？”“ 这件事情复杂得很，现在我们就算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我只要知道我姐姐的尸身到哪里去了。”楚留香沉吟了一会儿说：“若是我猜得不错，不出三天，我就可以把她的尸身带回给你。”“ 怎么，你知道他的尸体在哪里？”“ 到目前为止，我只不过是猜测，并不能确定。”“ 他的尸身难道是被人盗走的吗？”“ 嗯。”“ 是谁盗走了他的尸身？为的是什么呢？他又没有什么珠宝陪葬的东西，那个人将他的尸身盗走又有什么用呢？” 楚留香柔声说：“ 现在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多问。我答应你，三天之内我一定把所有的事情都对你说清楚。”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再见薛衣人，知音生仇恨，共话心腹事，言说背后人。 楚留香回到至悲山庄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左青侯虽然早已经睡下，但一听到楚留香回来，立刻就披着衣裳赶到了他的房间，一见他就拉着他的手说：“ 兄弟啊，整天都见不到你的人影，可真快把我急死了。你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可探出什么消息了吗？” 楚留香笑了笑，先不回答他这句话，却反问：“丁二侠呢？”左青侯说：“ 丁老二本来一直在逼着我，简直逼得我要发疯了。但是今天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跑了，连话都没有说，看情形好像是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他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兄弟，我不是幸灾乐祸，但是我真希望他们家里出一些事情，不要再到这里来逼我。” 姑娘呢？ 他倒真听你的话，整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没出来。 他本来就是个乖孩子。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该怎么办呢？丁家那边他也不能老是这样拖下去呀。 他紧紧地拉着楚留香的手说：“ 兄弟，你可千万要替我想个法子啊。” 楚留香说：“法子总是有的，但是二哥现在却不能着急，也许不出三天什么都可以解决了。”“ 三天？三天？这三天内难道会有什么奇迹出现吗？”啊！ 左青侯正要再问， 楚留香 居然睡着了。楚留香醒过来的时候，就听说有两个人在外面等着他呢。一个丐帮的弟子，左二爷已请他在客厅里喝茶了，还有一个人却不肯说出自己的来意，而一直等在大门的外边不肯进来。回话的人叫左生，是左二爷的亲信，自然也是个很精明干练的人。他想了想，才陪着笑说：“这个人找的倒也平常，但是行迹却是很可疑，而且不说实话的。”楚留香说：“哦。”左生接着说：“他说是自远道而来，但小人看他的身上却是很干净的，一点点的风尘之色都没有，骑来的那匹马也不像是走过远路的。”“ 哦，那么你看他像不像是练家子呢？”“ 他走路很轻快，动作也很敏捷，看来虽有几分功夫，但是却绝不像是江湖人。小人敢担保，他这辈子绝没有走出松江府百里外。” 楚留香笑了笑说：“ 难怪二爷总是说你能干，就凭你的这双眼睛，江湖之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你了。 左生赶紧躬身说，这还不是二爷和香帅你老人家的教诲吗？ 嗯，二爷呢？ 二爷吃了张老先生两铁凝神丸，到午时才歇下，现在还没有醒呢。 嗯，大姑娘呢？ 姑娘看来气色倒很好，而且也吃得下东西了。她就是不让人到她的屋里去，她整天关着房门，在屋子里面。 她叹了一口气，压低着声音接着说：“ 哎，香帅总该知道，那姑娘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她从来是不愿意在屋子里面的。这件事情，的确是有一些邪门啊。” 楚留香沉吟着说：“烦你，去禀报姑娘吧，就说我明天一定有好消息告诉她，叫她不要着急了。” 啊，你老人家现在是不是先到客厅里去见见那位丐帮的小兄弟呀？ 好，小秃子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正在那里东张西望。看到楚留香，立刻就迎上前来请安，然后就笑着说：“ 香帅，昨天吩咐我们办的事啊，今天已经有些眉目了。”“ 哦， 你们办事 倒真快呀。”“ 嗯，昨天香帅一交代下来，大哥就立刻叫全城弟兄四下打听，最近有没有说北方话的人到城里边来落脚啊？今天上午啊，就有了消息了。” 楚留香微微地笑着，等着他说下去。小秃子接着说：“ 最近呢，到松江府来的北方人一共有11个，其中6个人是从张家口来的皮货商，已经有40-50了吧？那当然不会是香帅要找的人呢。” 楚留香说：“ 还有4个人是京城来的镖师啊。有2位年纪很轻，但我们已经去盘问过他的底了，4个人中没有一个姓叶的。”“ 那还有2个人呢？”“ 那2个人一对是夫妻，2个人的年纪都很轻啊，很好看呐、据说是什么京城大官的公子，带着新婚的媳妇到江南来游赏，顺便也来尝尝松江府的鲈鱼。但是就连那个客栈的店小二都知道他们在说谎。”“ 何以见得？”“ 因为他们说是来游山玩水的，却整天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更从来就没有吃过一条鲈鱼。2个人穿的衣服虽然很华贵，但是气派很小，出手不大方，一点也不像有钱的阔少爷。” 他笑了笑，悄声接着说：“ 听那个店小二说呀，有一天他无意中瞧见了这位大少爷居然替他的老婆洗脚呢，他的老婆嫌水太热，一脚就把整盆的洗脚水全都踢在这位大少爷的身上了。可是个大少爷连屁都不敢放。” 楚留香的眼睛亮了。“他姓叶吗？”“ 他在柜台上说的名字是李明生。但是名字是可以改的哟。”“ 不错，名字可以用假的。这2个人住在哪家客栈？”“ 就在东城门口那家福盛老店。”“ 好，你先到那里去等，我随后就到。”河边的柳树下系着一匹白马，一个青衣人正站在树下，眼睛盯着置碑山庄的大门。 楚留香并不认得他，他却认得楚留香。 楚留香问：“有何贵干？” 这青衣人只说：“ 主人有很要紧的事，要见楚香帅一面。”“哦，你家的主人是谁？” 这青衣人陪着笑说：“ 是香帅的故交，香帅 一见面就知道了。现在他正在前面相候，特命小人来这里相请。母，你家主人为什么不来？又为什么不让你说出他的姓名？ 这青衣人却什么话都不肯说了，只是弯着腰陪着笑， 但却显然是假笑，不怀好意的假笑。楚留香也笑了，凝住着他，悠悠地说：你什么都不肯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跟你去呢？ 青衣人陪着笑说： 香帅，香帅若是不去，岂非就永远不知道我家的主人是谁了？ 那么 香帅多少会觉得有些遗憾吧。 好，你家主人倒真是算准了我的短处，我要是不去见一面，只怕真的连觉都睡不着了。 青衣人笑着说： 我家主人说过，天下绝没有楚香帅不敢见的人呢，也绝没有楚香帅不敢去的地方啊。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经解开了系在树上的马鞍，用衣袖拍进了鞍上的尘土，躬身陪笑说： 香帅，请吧。楚香帅说：我骑马，你呢？ 青衣人笑着说： 用不着我了， 这匹马他自然会带香帅去。 这个青衣人他的确是摸透了楚留香的脾气， 越危险越诡秘的是，楚留香往往觉得越有趣儿。 有的时候他纵然明知道前面是陷阱，那也忍不住会往下跳。楚留香骑着马越过了小桥，还隐隐可以听到那青衣人的笑声隐隐地传来，那笑声之中带着三分的谄媚，却带着七分的恶毒。他的主人究竟是谁呢？莫非就是那刺客组织的首领？ 楚留香觉得兴奋呐，就像是小时候跟小孩捉迷藏的心情是一样的，充满了新奇、紧张和刺激。 马走得很平静，很快，显然是久经训练的良驹。 楚留香并没有挽缰，他居然随随便便的就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匹马，而且他居然一点不着急。 楚留香居然索性闭上了眼睛了。 那么他张开眼睛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约他的人也许并不是那神秘的刺客， 也许并不是他的仇敌，而是他的朋友。他有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开玩笑的，何况还有许多的女孩子，许多美丽的女孩子。 楚留香忽然想起了一个姓蔡的女孩，大大的眼睛，细细的腰，还有两个很深很深的酒窝。有一次在衣柜里躲了大半天，连饭都没有吃，饿得几乎连腿都软了。 这个女孩就是为了要等她楚留香回来，吓她一跳。 楚留香想到这儿，忍不住笑了。她真希望自己张开眼睛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其中的一个。 其实，她楚留香并不是个很喜欢做梦的人，只不过遇到危险的事情， 他就越喜欢去想一些有趣儿的事。他不喜欢紧张、忧虑、害怕。 他知道这些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的。 那马奔行了很久很久，骤然停下来了， 蹄声骤顿，只剩下微风在耳边轻轻地吹，天地之间仿佛很安静，很安静。 楚 楚留香还是没有睁开眼。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阵很轻的脚步声，一个人正向他走过来。这个人走在落叶上，那脚步声仍然是十分的轻微。除了楚留香之外，世上只怕很少人能够听到这样的声音。这个人还远在十步外，楚留香就觉得已经有一股很可怕的剑气破人眉睫，但是他反而笑了。他微笑着说：原来是你呀、啊！我实在没想到会是你呀、啊。站在楚留香面前的赫然竟是薛衣人。秋风卷起了满地的黄叶，薛衣人正标枪般肃立在飞舞的黄叶之中，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白得耀眼。他身后背着一柄乌鞘长剑，背剑的方式任何人都想得到，他如此背剑那只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剑拔出来。现在剑未出鞘，而剑气却已经出了鞘了。他的眼睛里就有一股可怕的剑气，只因为剑就是他的人，人和剑已经融为了一体。他静静地望着楚留香，冷冷地说：你早就该想到是我。 楚留香说： 不错，我早就该想到你。连佐生都已经看出你的那位使者并非远道而来，薛家庄的人到了左家自然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的。薛衣人说：决战在即，我不愿意再和左家的人生什么事，但是他在我的面前为什么不肯说出来意呢？只因他怕你不敢来。 不敢来？我为什么不敢来啊？ 朋友约我， 我无论如何都会赶来。 薛义人瞪着他一字字地说： 你不敢来只因为你不是我的朋友。 我昨天还是你的朋友，怎么今天就不是了？ 我本来确实想交你这个朋友，所以才带你入剑室。谁知你…… 他面上泛起了一阵清气，一字字地说： 谁知你根本不配做朋友。 你难道认为我偷了你的剑？ 只因我带你去过一次，所以你才轻车熟路，否则你怎么能够得手呢？ 楚留香几乎把鼻子都摸红了，他苦笑着说： 那如此说来，你的剑真的被窃了？ 薛衣人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垂下头看着自己身上的白衫，缓缓地说： 这件衣服还是我20年前做的，我直到今天才穿上它，因为直到今天我才遇见一个该杀的人，值得我杀的人。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 第一天我到你家，过两天你的剑就被人偷了，这也难怪你要疑心是我偷的。可是你要是杀了我，你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是那真正偷剑的贼了。不是你是谁，难道我会故意陷害你？我若要杀你，根本就用不着编造任何理由。 你自然不必陷害我，但是有人却要陷害我呀。他偷了你的剑，就为了 要你杀我？ 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借刀杀人之计吗？ 谁会以此来陷害你呢？ 老实说，想陷害我的人可真不少啊， 昨天还挨了别人一冷箭呢。 你受伤了？ 哈，受伤，受伤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为什么要说谎呢？ 谁伤了你？ 啊，那就是我要找的刺客呀。 血衣人锐利的目光在他的身上一扫。 伤在哪里？背后。有人在背后出手，堂堂的楚香帅竟会不知道。 楚留香又摸了摸鼻子，当我发觉的时候已经躲不开了。 阁下若是时常被人暗算，能活到现在真不容易啊。 楚留香笑了笑说，在下被人暗算的次数虽不少，可是负伤可是生平第一遭。 我的剑很快。 快极了，在下生平还没有遇到这么快的剑。 薛衣人沉吟了一会儿说， 听说你和石观音、水母阴姬、帅于帆这些人都交过手。 不错呀，石观音出手诡秘，帅于帆的剑气已入了门，水母阴姬内力之深厚更是骇人听闻。 但论出手之快，却真是比不上此人呐。 薛衣人的脸上好像泛起了一种兴奋的红光， 喃喃地说， 此人竟有如此快的剑，我倒也想会会他。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